看旷野的功课第四。旷野的功课第四，我们要来看一下认识教会。认识教会，在过去的三次旷野的功课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带了出来，就像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过了那红海带出来。但是神有一个目标，神给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方向，就像神给今天基督徒丰收教会有一个旨意，有一个方向，说要不但经过那红海了，我们要走这一条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要经过这个旷野，还要经过那约旦河，经到那迦南美地，神给我们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面极大的丰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休息站，就好像我们在开车在 freeway 开很长，中间有很多的休息，在这里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带到了西南山，经过了玛拿的口水变成甜水，经过了雨林饱尝了那山谷那个泉水，看到了那笔直的棕榈树，经过了那西南那行的旷野的时候，神降下了玛拿，成为那生命的粮食，每天的供应。而且经过在利非顶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就是他们的帮助，神就是他们得胜的力量，神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一支军队已经形成，这一支军队神给他们有一个命定，说要到西南山来朝见耶和华，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来自各个地方，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命定，神给我们一个命定，就是在神的家当中来更多的来认识那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两段的圣经好不好？何西雅书在十一章一节里面，我们来一起来，何西雅书十一章一节，大声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到三节一起来，他说耶和华从西南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子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就像那年幼的孩子，那疼爱的孩子，将他们从埃及地抱了出来到旷野，神继续背着他们，就像那个老鹰背着小鹰一样，神一个目的将他们要背到西南山，因为神要降临在西南山与神的百姓来会面，神的百姓要在西南山要看见耶和华那极大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要在那里神的脚下，就西南山的山脚，神的脚下来敬拜耶和华神，而且要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很简单的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曾经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领了出来，到那西南山来朝见你，你给他们有律法，给他们有话语，主啊，你将他们召集起来，要进到那一个敬拜的生活当中，主，你将这样一个命定，不只是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要放在整个 global 这个 across 整个 world 这个世界的各个教会里面，让神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主，你今天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问题，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脑子里第一个 picture 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回答？啊，建筑，哦，建筑，还有没有？ 哦，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生命啊、哦，还有啊、哦，还有那个哦，很多，是什么是教会？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的话，可能我就想到哇，在这里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好像这个教会就是一个 building， 是不是？哦，有想到在教会里面有十字架，而且十字架上面有灯光，一直是亮的。你星期晚上来看的话，非常漂亮。鼓励你星期晚上来看一下，哦，一直是亮的，哦，而且有耶稣的生命，不错，这些都是跟教会有关。但是要真正的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一定要先对这一段这一节经文要有所明白。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叫斯蒂凡。斯蒂凡他是执事、哦、虽然管饭食，他是执事，但是他是圣灵浇灌的，圣灵充满他，不管他在哪里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哦，那些犹大的那些长老，哦，那些文士看了以后非常的不满意，将他抓起来在公会审判。斯蒂凡就在众人面前将以色列的历史、哦、开始向犹太人来述说。其中有一段经文他在那里讲说，这人就是摩西，讲到摩西，当然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敬重，因为是他们的先祖，有摩西五经、哦、托拉。摩西说，这人摩西曾在旷野会中，他说旷野会中和西南山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就是耶和华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祖宗同在，在那里领受那活泼的圣言，就是神的圣言，神的律法，而且一代一代传给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词就非常的奇怪，他说旷野会，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他说旷野会，那你要去看英文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在那个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时候，那个词就叫 Ecclesia 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到那个，就是原来那个教会的这个名词，这个用词。但是这个 Ecclesia 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那个 Ecclesia 讲到的它的字义，它原来的由来就是讲到一个聚集，就是 Assembly Congregation，在旷野有一个 congregation， 在旷野有一个聚集，就是在旷野，它原来中文翻旷野会，那原来翻过去意思就是旷野的教会，就表示说在那个时候，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进到旷野西南山的时候，就已经形成有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在西南山的时候没有 building， 没有这样漂亮的 building， 人后来又只是摩西怎么造会幕，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一个聚集在神的面前 Ecclesia， 原来是讲到就这一群人，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从这个世界被呼召了出来，就是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十一节刚才念到所讲的，神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呼召了出来。今天你我也是被呼召出来的，是不是？你不被呼召出来的话，你没有这一个感动，就像我们梁姐一样，当神跟他说你要来认识我，你要受洗归入我的名下，他心里面的那个火热就出来，他就被呼召，神将他呼召出来，他说要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个世界出来，你我都是在这一群人当中。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就在刚才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到三节里面所念的，他们聚集在西南的山脚。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他们在那里聚集的话，在那个山脚的话，他的意思说不单是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下拜，他们在那里下拜，因为耶和华那个时候降临。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来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就是让容我的百姓出去，要干什么？要在 旷野侍奉，那侍奉就是敬拜，那侍奉就是 worship， 那侍奉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一支已经形成的耶和华的军队，神的百姓在西南的山脚聚集下拜敬拜耶和华神。所以教会的意思 Ecclesia 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使人聚集在一起，使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在那里敬拜。所以没有这一个 building 的限制。当我们昨天在车上赞美神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成了一个 mobile church， 在 bus 上面我们就有一个教会了。当我们出去在公园聚集，在那里传扬神的福音，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教会就在那里。因为教会是人所形成的，不是这个 building 的 material 所形成的。所以这张图就非常的讲出，不管教会的哪一个部分，这一个 wall， 这一个灯，这一个台，这一个画，这一个钢琴，这个 keyboard， 这个鼓，不管是哪一个，这个椅子，那一个 material， 那一个材料，真正的材料是你跟我。所以彼得前书里面是不是说了，我们都是拿活舌来建造那灵宫，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不断是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旁边的我们那些卫星族的家人，我们的邻居要被我们所吸引，一起到这个人的形成的旷野的教会，在我们行走这一条基督徒道路，这条旷野道路上的这一个教会，就有这样一个凝聚在这里。所以教会我们知道是建立在五旬节，有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告诉你，我们有第一个五旬节，还有第二个五旬节，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这样我们才对神为什么要将以色列的百姓聚集在西南山。在那个时候五旬节，当以色列的百姓还在埃及的时候，就在犹太那个尼散月，就是他们正月的时候，第十日耶和华怎么说？你们要预备啊，预备什么？预备那没有污点的羔羊，预备好，留到这个月本月，就正月的十四日，在晚婚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羔羊宰了，要杀，要吃。这个就是逾越节，这个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就象征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而死被杀，以至于我们可以过红海，对不对？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它发生在就是第一个犹太月的第十四天的晚上，第十四天的晚上。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一天开始是从什么时候？从我们所谓的晚上六点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六点，他们已经是明天，他们已经是五月一号啊。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一天十四日的晚上，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十三号，同意不同意？就是十三号。本来我想昨天要给出一些这个 quiz 给你们啊，那个做一些 math， 我想在车上 math 太难了。就是十三号，就是十三号那一天晚上，那击杀的天使，凡那个门卫上面没有那宝血，神羔羊的宝血所涂抹的，那长子都被击杀。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看到十三号都很害怕？十三这个数字很害怕，但是十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耀的日子，就是十三天，第十三天那一天，那。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读了，没有人读吧，十九章一节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他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这里中文翻译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南的旷野。那原来英文，你去读英文，英文说 in the third month， 那在原文的话就是说他在第三个月的第一天，第三个月的一天，他们就来到了西南的旷野，来到西南山的脚下。那表示什么？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如果第一个月十三号他们出来的话，那一个月还剩下十七天，十三加十七就是三十，对不对？还剩下十七天，经过了第二个月三十天，那加起来就第四十七天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西南的旷野。然后摩西跟他们怎么说？你们要预备三天，洁净你们自己， 到了第三天，那山上有雷轰，有闪电，有灭云，而且那个脚声非常的大，百姓都非常的害怕。摩西就率领他们到西南的脚下，站在那里迎击耶和华的降临。过了三天，所以那一天是哪一天？所以那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过了一个逾越节以后的第五十天，就是第一个五旬节，神降临在西南上，神向摩西显现。百姓虽然真的远远的看到神的荣光，但是神的百姓聚集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斯蒂凡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那旷野的会，那旷野的教会就在那个时候诞生。那旷野的教会，那就是旧约的教会，就是直到将来的新约的教会，也要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建立起来。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将摩西来到山上向他显现，神就给摩西颁布了律法，所以就颁布了神的活泼的圣言，神的命令，神的舌迹，神教导他的百姓，就是你跟我怎么样来做事，怎么样来说话，领受了律法。那一天第一个五旬节，他们领受了律法。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虽然领受了律法，但是他们有没有能力活出那一个律法？律法让他们知罪，律法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接受每年的献祭，但是还要每年的在那里献祭，直到耶稣来了以后一直的献祭。耶稣成了那真正的高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过了那五十天以后，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旬节，一般所讲，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重要的五旬节。在使徒行传里面二章一到五节里面就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怎么样？聚集，门徒都聚集，那一批跟随耶稣，那一批被呼召出来，被耶稣所呼召出来的人，他们再一次就聚集在那里，120人。忽然就天上有响声下来，像大风吹过，充满他们那一个房子。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火焰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在那里讲别国的话，讲话那个方言就出来。而且怎么样？因为这一个聚集，因为圣灵降临，以至于有虔诚的犹太人，有更多的那一些人，就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再聚集在那里，更多的人聚集，教会都形成。这个就是新约教会的形成。所以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彼此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接待，擘饼祷告，他们同心合意在殿里，而且在家里。所以这个不是只限于在殿里，在家里，在各处教会在那里，在那里赞美，在这里那里传福音。所以神将得救的人数就加提给他们。所以当第二个五旬节的时候，新约的教会就降临。那新约教会降临的时候，是因为圣灵降临下来。那圣灵降临下来有一个目的，因为旧的那以色列的那一个象征的教会，因为他们过的生活他们失败，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活出神的话语，只有神的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以至于他们活出圣灵，活出那个律法，神的命令。就像今天诗歌里面所唱到的，神的灵怎么样？可以提升我，神的灵可以提升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神的灵可以提升我们，以至于我们对神的命令，对神的话语不断是理解，而且将神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智意念被改变，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活出。所以这个是圣灵，圣灵提升，圣灵就像给我们那老鹰的翅膀，今天所唱的一样，那圣灵吹起的时候，那老鹰的翅膀展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飞。所以律法压下了我们，但是圣灵却可以提拔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新约教会诞生的来源。弟兄姊妹，我们这两个都需要，我们需要话语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也需要真理可以活出神的真理。阿们，有没有人说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对这个教会有稍微一点了解，哦，那个这个题目太大，哦，只能在这里触摸一些皮毛好像一样，但是好在我们已经读了那个出埃及记，那神将摩西所领到那个西南山上，神指示摩西说，在出埃及记25章你念过吗？神跟摩西说什么？你要为我建造那会幕，为耶和华建造会幕，我要与他们怎么样一起居住？他们是谁？就是神的百姓，而且你要造天上山上的样式，建那个会幕，准备那个器件。在这个会幕当中，我们知道，因为有神他的同在，神他在施恩桌上面，就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上面，神的那个施恩桌，就是神他宝座的那个脚凳，在那里，神在那里跟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说话，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的事情，就是说神要将他的旨意，将他的命令传给以色列的百姓。那这个旨意，这个命令要从哪里出来？就是从神的宝座，从那施恩的宝座出来。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是恩典的神。因为这一个施恩的宝座，从那里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恩典的路。那恩典的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了肉身，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是神像耶稣神的儿子道成了身，就走出了这一个至圣所，到了那祭坛，他自己献上自己的献上，这是恩典的路，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恩典的路上有这个信心，说神我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你那里有你的同，因为在你那里你要将一切的事情，那天上的事情，像当年像摩西一样向我们来诉说，因为你说过你要与我们居住，所以教会是神居住的地方，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这个教会是谁？跟你旁边人说一下，教会是谁？就是你，就是我，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同在要借助我们，神将他那荣耀的旨意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同在当时在施恩桌上面，所以施恩桌还有基路伯，两个基路伯我们就不详细讲。所以当摩西面对神的时候，神将山上那建造会幕的样式给摩西给启示，在出埃及记里面，哦，一直从36到40章都是讲得非常的详细，怎么样来建造那个会幕，那里面的器件，你知道吗？摩西是谁？摩西是一个非常有，现在想起来这个知识很深的人啊，他可能拿了很多的博士学位，他学了埃及所有一切的那些埃及的知识啊，要造一个殿对他来说不会难啊，那你说一下，我来设计一个殿就好了，而且搞不好啊，设计的非常舒服啊，可神你就来这里居住啊。但是神跟摩西怎么说？他说听好了，听好了，而且多次的跟摩西说听好了，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式，神给摩西所启示的那个神所点赞神所设计的那个会幕来建造那一个会幕。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因为神跟摩西说，因为这个会幕是为耶稣，而不是为神自己所造的，而且这一个会幕神居住在那里，与他的百姓居住在那里，神要他的百姓当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是一个非常小心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这里就讲到在神的会幕里面的器皿，每一个器皿的建造都是按照神的尺寸，神要的材料去建造，而且谁要建造？是那些有神的灵有神的智慧的人去建造。弟兄姊妹， 常常我们看到现今的很多的教会，真的好像那么的软弱，好像真的是失败，好像没有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建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神的样式来建造。神当年跟摩西说，你要去捐献那些人有知识有智慧有神的灵的人来建造。当在神的家中有这些器皿被扶持起来的时候，神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将山上合神心意的会幕，就是你跟我这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一个失败常常对今天来说的话，就是教会领袖如果失败的话，常常就是一个教会的失败。但是神蛮有恩典的神，因为神说这个教会在至圣所里面，他要在施恩的宝座上面跟我们来说话。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过去我们在莱姆斯那里服侍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困难，要请一个youth pastor 就是那个少年人的 pastor， 要请到一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很困难，一般两年三年他可能就可能要移动。那有一年好不容易有一位年轻的 pastor 来，他也真的是非常棒，我的女儿在 youth school 看了也真的是非常，大家也都很喜欢他，非常的爱他，非常他也讲道也很有 powerful。 但是某一天他被赖牧师叫过去跟他说，哎，某某某，都服侍的不错，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早晨，虽然早晨绝大多数时间都很准时，但是你早晨一定要在 youth group 敬拜团开始练习之前，你一定要站在那里，而且你一定要带好领带。对一个年轻人实在不容易啊，常常年轻人都穿着拖鞋，对不对？有时候穿着短裤就来了。但是当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教导扶持一个新人起来的时候，将神的这样一个要求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严肃的，是一个准时的，不是姗姗来迟的。这一个要求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上班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迟到的，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整齐，而且都是 on time。 所以神说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他的会幕，这一个真理不只是神给了摩西，这一个真理一直在教会的历史，这一个真理的完全，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神像老约翰所说的，老约翰就看我听见那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到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就是耶稣他到处论神，耶稣就成了那帐幕，而且神要与人同在，神与我们一起同住，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而且神要亲自跟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应许不只是在摩西的时代神已经向摩西显明，这一个应许一直在今天。所以在于我们今天有没有说，神，我要看到你神的居所就在这里，神，我要看到你的帐幕就在这一地，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公司里面，在我的儿女当中，神，你说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神，求你掌王权在丰收教会里面，让丰收教会成为神那荣耀的居所。这个真理大卫明白，大卫为了建神的殿，他在那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大卫他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难，他的父母看不起他，他的哥哥看不起他，好不容易 有所表现。歌利亚被打到，哇，成了扫罗的女婿，哇，那很荣耀。但扫罗嫉妒他，击杀他，所以他到处逃，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怎么说？他我只有一个心愿，我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他有一个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垫，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灯。为什么？他要为耶和华寻得居所。神跟大卫说，我不做，不居住在人手造的那个殿，非常的美丽。但是神应许大卫，我要与你你的百姓一起居住，只要你愿意，欢迎我来到你的地方。所以大卫在那里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基利野林，他每天都睡不着，他要将神的约柜从基利野林引到大卫为耶和华建立的那个大卫的帐幕。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大卫的帐幕，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知道神愿意与他的百姓一起居住。当神的约柜被引到耶路撒冷大卫的帐幕的时候，在这个帐幕里面兴起了那大卫帐幕的敬拜。这个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就是你跟我，然后聚在一起，有一个目的。大卫明白，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明白，一个目的就是敬拜。你知道大卫帐幕的敬拜团有多少人吗？只要猜一下，多少人？大声一点，4000人。有从大卫之后，我不知道哪一个教会有4000人的敬拜团，各样的乐器，各样的 vocal， 琴手、鼓手、和弦乐的，4000个人，每天24个半，24个小时，不停的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这个就是大卫的帐幕，这个就是神他愿意所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丰收教会，当就是你跟我在这里一起建造的时候，这个教会也要成为神那荣耀居住的时候，那对耶和华的敬拜的热情，那一个烈火也要像大卫的帐幕一样烧在这里。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口号说要怎么样恢复大卫到他的帐幕，恢复那一个敬拜，因为这个是原来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带出埃及地的一个唯一的目标，目的就是敬拜他。所以大卫为建神的殿，让神他可以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眼睛合不上。我也听到昨天今天早晨有至少两位姊妹跟我说，一个姊妹说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因为怎么样，他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太兴奋了，哦，昨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大卫他在异象当中他经历到这一个，所以他眼睛不能合上，他要为神来寻的那个居所。哦，还有龚妈妈今天跟我说，是不是余力跟我说，龚妈妈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因为她是要今天来聚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神的百姓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在神的居所里面一起寻求的时候，在这个居所里面就是神的居所，就是你跟我，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神的旨意就要完全的被实现，完全的被实现。而且在那里，就在这个居所，你跟我，神啊，荣耀的同在要彰显，荣耀的同在要彰显。刚才我们讲到教会就是医院，这个医院就是你跟我所形成的。当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的荣耀，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那神荣耀的彰显，那医治的能力从你跟我发出来的时候，这些人的疾病要得到医治，不管是心灵的还是身体上面的软弱。所以 有极大的神迹奇事会发生，因为神的大能在那里，神的大能要带下那神迹奇事。所以这个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有什么？一定有一群被圣灵所充满的，就像使徒行传里面那一群门徒被圣灵所充满的。当他们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们的爱神的心智被再一次被点燃起来，不会再被熄没。就是又是在雅各三二三里面所讲的那一个爱情，那对耶稣的爱情是怎么样，大水不能熄灭，众水不能淹没的那个爱情，对神的爱。而且我们可以爱人，爱弟兄姊妹。所以昨天我们已经经历到一点点，但是在这一个程度上面，我相信在这里这个圣殿就是你跟我爱弟兄姊妹的心要完全的更大的扩展。而且我们爱世上的灵魂，很多的人要得救，继续为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所以在这里圣灵要释放那大能，所有一切怀疑那些抵挡神的，他们要悔改，悔改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相信神将丰收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大家都很远，我都很佩服大家，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因为神要使用你跟我这一个教会在这地成为灵魂的拯救。因为波摩纳这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不洁净，有很多还在那里抵挡神的那个黑暗的势力，但是只要圣灵充满在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那圣灵所发出的能力要将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来祷告，真的来祷告，祷告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建堂的时候已经写在上面，这一个圣灵的能力是借着你跟我，借着你跟我这一个教会，神的教会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教会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大大彰显的时候，绝对有神的见证在那里。所以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个会幕的时候，它都是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生命记里面、历代志下里面。他讲到那个会幕，他怎么讲？他说中文叫法柜的会幕，那原文你去看英文，不管是英文还是怎么版的，他说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或者 The Witness， 就是说见证，就是那个会幕是一个见证的会幕，要见证什么？见证什么？就见证神啊，见证神。所以当耶和华向摩西在那里指示摩西说，你要在至圣所里面做那个金灯台，我们都知道金灯台表示就是教会要发光的时候，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做那金灯台有七个灯，有七个灯，然后祭司要在那里点灯啊，让这个灯一直是亮的，而且那个祭司要磨那个橄榄油，每天要磨啊，因为这个灯每天要发亮，橄榄油一直一直要冲在那个里面，让这个灯才有可以燃烧嘛。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祭司，他们真的有这样做，真的有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的旧约的教会，以色列的百姓却不能活出神给他们的真理、神的律法，以至于失败，以至于亡国，以至于神的殿被毁。他们有没有做？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却活不出神的心意来。一直到某一天，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掳586年，犹大先是北国， 被亚述所掳走，北国灭掉，七百多年之前，南国也没有吸取教训，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被巴比伦灭亡国，那耶路撒冷神的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好像神叫以色列的百姓说，我现在把你从这一个本来是神的殿的地方扒起来，再把你放回到原来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要在那里悔改，再一次认识神。当过了七十年以后，神的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新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他们重新建造，但是他们受到极大的拦阻，以至于圣殿的重建得到了停止。就在这个重建的当中，神兴起一个年轻的先知撒迦利亚，一个晚上神给他八个异梦，在这个梦中神让看到那一个金灯台，那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和神心意的教会到底是会是怎么样才能够就像神跟摩西所说的那一个金灯台的光是一直发亮一直燃烧的。所以在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在梦中第四章，你要好好去读一到三节，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把我叫醒，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在梦中神给他异梦，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有灯台上面有七个，每个灯上面，对不对？一个灯有一个管子，有七个灯就有七个管子，而且那个管子怎么样？那一直连到上面有两棵橄榄树，而且这个中间好像有一个碗在那里，那个灯一直在那里燃烧，没有人在那里用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拼命的磨，有一个人把它就画出来，我把它借来，那一个金灯台连在两个橄榄树上面，那七个管子供应金灯台每一个灯燃烧发亮的管子，连到那个产生橄榄油的橄榄树上。那撒迦利亚不明白，那天使跟他说，那两个橄榄树是谁？橄榄树是谁？祭司约书亚，那个 governor 就是君王、哦、在那里旁边有谁？旁边有我们的主，就是耶稣。所以当撒迦利亚看到这一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是在今天跟我们这一群人这个教会来说，当我们要发光为神来做见证的时候，那一个油的供应一定要从耶稣那里说来，因为神已经说你就是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要活出那圣洁的祭司，那圣洁的国度就好像这两棵橄榄树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一定要跟耶稣所连接，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所连接的时候，那个油就一直的不停可以供应来燃烧那一个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教会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这一个教会绝对是跟耶稣所连接的。当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样式，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就是那一个连接断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再一次回到神他说他所居住的这一个地方，回到神他自己的这一个用我们这一群人所建造的这一个教会里面跟耶稣连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上面的灯一样，都要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教会是为神所见证的，而且教会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教会又有神的同在，神的居所。当我们为愿意为神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绝对将调整我们生活的中心， 就 align 在教会的生活，就是你跟我在神的居所的里面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耶和华神跟摩西在那里说，安排那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安营呢？安营就要就十二个支派，就要按照个人按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哦、归于这什么字归于 本舵安营起行，然后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所安排的，就是在这个会幕的周围每三个支派，每三个支派三个支派在这个四周所安排所居住。这就是按照神的秩序，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来生活的时候，这一个秩序就是这个秩序。当你来看一下这个秩序是什么，这个秩序就是十字架的秩序，就是刚才有一个姊妹是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十字架，但这个十字架不是这是一个这一个木头挂在这，这个十字架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以色列人在过那个马拉的时候那一棵树的十字架，丢在那个苦水里面，可以将苦水变成甜水的那一个十字架。所以当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那里调整，愿意调整我们生活重心的时候，以神为中心，以教会的生活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活出神的秩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读圣经的态度，我们祷告的热情，跟过去绝对会不一样。对我来说，当我明白了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家的金钱的使用绝对是以神为中心的使用，不再是满足我自己，不再是满足我的娱乐出去旅游一下逛一下，旅游非常的好，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太太在这里可以作证，我们从来没有出去自己旅游过，我们的旅游所花的金钱就是参加特会，去有圣灵燃烧的地方去追求。我们的金钱，神给我们的金钱就是给我们的粮食，这粮食里面的种子，神给我们粮食的时候他也把种子给了我们，那种子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一个种子一定要先拿出来，可以继续的栽种，再继续的供应。对金钱的态度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以神为中心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个态度会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对不起，再用一点时间啊。如果你可以 要起来动一下，可以动一下。有一年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大的复兴，大的 revival， 那我们就听到以后，哇，赖牧师也鼓励我们，你们要去、哦、要去领受的圣灵的恩膏，要去那里去追求。哇，我跟我太太那里算了，去的话去一天两天太可惜，我至少要住上十天，对不对？两个星期啊，在那里领受浸泡，对不对？一算没有钱了、啊、去那里没有钱了、啊、但是神蛮有恩典的，神后来怎么说？哎，他说你有股票哦，对，我想起来了，公司过去有给我股票啊。哦，那股票假设股票是五块钱嘛，五块钱的股票，如果今天17块了，那你就赚两块钱嘛，啊，公司就给你赚两块钱。我想起这，哇，对啊，为什么不把这个股票用在神的追求上面呢？把它卖掉，结果不但我们还有我女儿去，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也很想去，但是我没有钱嘛。他年轻人了，让我没有钱了，家里没办法 support 他，说好，没有关系，跟我们一起去，飞机票、你的吃、你的住都包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神就使用各样的管道、各样的方法，没有那个股票事先的预备， 我可能真的经济上没办法，但是神知道，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爱神的心，愿意说神，我的生活是要以你为中心，我的生活是以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侍奉、教会的敬拜为中心的话，神要供应，神要供应，你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以教会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当神向摩西指示摩西说，这一个圣所，这一个会幕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在这个会幕的旁边要有树板，那个树板是要坚硬的，坚硬的把那个建造树板，就是那个会幕的围墙的方法，围墙的那个方法交给摩西来建造。你知道在旷野、在沙漠，或如果没有围墙的话，这个风会很大的。如果我们这个 building 没有围墙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想，我们这个 building 甚至没有这个铁门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对不对？风一来，哇，前天晚上听说风很大，昨天早晨我们的里风也很大，是不是？哦，这个 我家的那个 dog house 在那个 deck 上面就被吹走了，所以神只是摩西有一个墙在那里建造，神清楚的给摩西那建造这一个墙，就是说要来保护这一个圣所。弟兄姊妹，我们神的教会也需要有这样的墙来保护，在南边、在北边各有爱师， 在西边有 六个树板，而且 角落两旁把它们连接起来，有八个，总共四十八。他建造的时候，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看得清楚，在这里建造的方法下面有什么？每一个树板下面有两个银座，这个树板有两个脚插在上面。弟兄姊妹，当神向摩西来启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银就是救恩，银座就是耶稣基督的 foundation， 就好像耶稣跟门徒跟彼得说，教会要建造在磐石，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教会的建造，我们的建造一定要插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真理上面。而且每一个树板他们是怎么连接的，都是靠每一个都是可不连接起来，而且连接起来以后，在这里有什么？有五条 五条那个棍子一样的，哦，英文叫 bar， 棍子一样的，有银圈，上面两颗，下面两颗，把它穿起来，而且中间是要穿过这一个洞，把它穿过去，把它们紧紧的连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建造教会所要求摩西所做的建造那个围墙的方法。今天当神要求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就跟你跟我的时候，你就是那树板，我就是那树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 foundation 他的应作救恩真理上面，而且是紧紧的联合起来，是由这五个把穿起来的，就不至于摇动，不至于有破口。当有风来的时候，当有飓风的时候，不会摇动的，椅子不会吹走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讲到教会的时候，保罗怎么讲？保罗讲到神在教会里面要设立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会，五重的知识。这五重的知识就是你跟我每一个人在神家里面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的各个的功用。使徒来帮助建造教会，先知在那里鼓励，看到教会的问题，或者在那里鼓励帮助 有传福音的，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不传福音没人来教会。有牧师在那里牧养做关怀，有教师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的，这五重的知识将教会连在一起。他保罗说到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站在耶稣基督的 foundation 上面，成为这一个围墙，成为这个教会的柱子，成为教会的保护。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你跟我就成为基督的身体。而且讲到什么？他说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合二为一，合二为一。而且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个认识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那一个金灯台的那个管子连到那一个橄榄树，那耶稣的那个圣灵的恩膏一直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那个认识，那一个知道，那个 know， 那个知道，那个连结。而且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一个身量就成为教会的保护，成为教会的主子。所以 我要请 Devin 跟那个 Judy 还有 Leon 有没有先上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真正活出神给他们的命定的时候，他们被掳，耶路撒冷被毁，神的圣殿被毁。因为虽然他们有知识，也知道怎么样来建造那一个树板，但是他们没有活出神跟以西结。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神跟以西结怎么说？我为什么心疼？耶路撒冷为什么被毁？为什么神的殿被拆掉？因为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人可以来重修那城墙，强言在耶和华面前，神面前，为这国，为以色列国，为神的国，站在那已经破的墙上面，站在那里，就像那树板如果有破的话，有一个人站在那上，就是在教会有破口的时候，有人愿意站在那个上面，以至于我不灭绝那国。因为当时我为什么将以色列的百姓从耶路撒冷搬走，连根拔除？因为我在那里找不到一个人了，找不到一个人。神说他找不到一个人，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被掳了70年。但是过了那70年以后，神兴起一位，一位，神就这样看，有没有那一个忠心的人愿意站在那一个围墙，成为那一个坚固的那一个树板。神找到了一位，但以理。但以理明白神的心意，他愿意站在以色列的破口，犹大的破口，那被倒塌的墙壁上面，说我成为堵住那破口的，我成为愿意忠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祷告，每天3次跪在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前，来向耶稣神的儿子，向神来祷告，说神你来拯救我们。以至于过到了70年，神的百姓再被再一次带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可以重建神的圣殿。那一个圣殿是因为有人在那里祷告，就好像雅各在伯特利，他晚上他在那里看到了天被打开，有一个雅各的天梯，我们都读过，在那里他看到天使有上去又下来，他看到天开了。我相信当雅各在那里看到的时候，就是但以理所看到的， 因为那一个天使，那个天体，有人上去，因为有人在那里祷告，有人在那里呼求，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将神的旨意带下来，将神的恩典带下来，将神的救恩，将神的医治带下来。那一个雅各的天体上面有这些天使，弟兄姊妹，这是天开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同在，因为是神的居所，因为神愿意居住在我们中间，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愿意为神来做见证，为神来发光，愿意将他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连结，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一直的发光，就像那撒加利亚看到的那不灭的金灯台。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成为那树板，成为那树板，在一个紧密的连结当中，将自己栽在那银座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成为教会的包袱，成为教会的墙。这些人是谁？虽然当主犹大失败，神跟以西结所讲的他找不到一个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神要在丰收教会里面兴起但以理，兴起就像雅各在梦中所看到的，在天体上面上去下来的天使。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人站在这个墙上，我们需要有人出来建造，我们需要有人出来成为那圣洁的器皿，在神的教会当中，从祷告开始。当耶稣的门徒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充满他们，以至于他们有能力可以来传福音，是因为有祷告。弟兄姊妹，你可能听到很多，但是我都不觉得疲倦，我每次都要在这里，在这里向大家呼吁说呼召。这是我相信神的呼召，在丰收教会里面有一群祷告者，你愿不愿意成为那祷告者，成为那树板，站在这个世代的破口上面，站在教会的破口，站在弟兄姊妹的需要上面来祷告。不管是星期五的晚上，可能星期五晚上实在是真的不方便的，平时有很多的时间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如果是你的话，弟兄姊妹，我邀请你，这是一个呼召，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的。如果丰收教会要成长要复兴，这一个祷告的墙一定要被建立起来。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为你来祷告。我相信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天会被打开。但以理，他在被掳70年的巴比伦的生活当中，他每天非常的忙碌，他是一位总理，他是一位宰相，但是他每天有3次的时间，他是分别为圣出来，跪在耶和华的面前向他祷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有那一批几十年如一日的祷告者，但是我们要兴起更多的代祷者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我说我的体力不够，我已经年迈，但是但以理就在他年迈的时候， 他在那里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以至于神可以兴起外邦的君王来祝福神自己的百姓。在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年长，他被关到了监狱，剥夺了读圣经的权利，剥夺了祷告的权利。但是他在那里虽然不能出声来祷告，但是他用他的心跟神的呼求说，有一天复兴要领导中国， Heaven 天窗要被打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被放出来，他回到了他原来的家乡，一个小小的屋子。有人去访问他，说毛毛人弟兄，经过那么多年的苦难，你的体力真的看上去也不行，身上有很多的疾病了，不知道神能不能继续使用你。但是那一个老弟兄说，没有关系，我的腿没有力量了，我的嗓子也不行了，我可能手举起来也发抖，但是他说，我可以在这个小窝里面祷告，我的祷告可以震动中国。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可以震动这地。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天开了， 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 开了，主啊，把花是耶稣拣选的带刀子，神啊，求你圣灵大大的来浇灌，圣灵大大的来充满，将那一个祷告的能力，那呼求的能力，继续的浇灌在把花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看到东征哦，弟兄哦，他那一个祷告的心哦，主啊，他在你的面前，他要不断的来呼求。哦，主，他在你的面前，就像但以理一样。社区的带刀子，我们谢谢你。